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爱要怎么说出口，发行于1993年，来自于赵传。高亢沙哑的嗓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这首极具个人风格特点的老歌饱含了硬汉柔情，与爱是想触碰时又收手的那种苦闷呐喊，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但是不管爱有多难说出口，最后还是会用离开来解脱，是不是呢？伤感少一点，挣扎多一些。很多学生也即将毕业，在毕业的最后关头，爱要怎么说出口呢？再相见也许就是不同的路口了。969都市夜归人，听到彭佳慧，喜欢两个人。

是篱笆旁的蒲公英，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还是很好听，将愿望这只飞机寄出去，因为我们等不到那流星，认真的决定命运的引力，却不知道到底能去哪里，一起长大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张信哲的情歌作品很多，但是张信哲就是可以把一首简单的情歌唱到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故事，每个人都还会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这首歌的私人回忆。在张信哲最火的那段时间，班上可能有一半的女生都喜欢张信哲，剩下的一半喜欢却不好意思说出口。放到今天，可能会有一个国民老公、女性公共财产的称号吧。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有很多的成名女歌手都向张信哲告白过， 梁静茹说自己会把张信哲专辑的歌词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起来，这种事好多人都干过。而范晓萱则自曝高中时就是张信哲的歌迷，曾以张太太自居。后来在张信哲的歌曲《逃生》的 MV 当中，范晓萱如愿以偿做了一次女主角，我想这才是正确的追星方式吧。 既然爱了， 过火是张信哲另外一首绕不过的歌曲。张信哲说当时自己有了一些名气，想有所突破，想有更多的尝试，所以一开始他觉得过火太简单了，无非又是一个简单的情歌，于是就想把这首歌放在磁带的 B 面后几首。结果宣传期都过了之后，公司又把张信哲叫回去补拍 MV， 原因是这首歌太火了，而在 KTV 里唱不到，所以歌迷就向唱片公司施压，用今天的话来说，可能就是粉丝手撕唱片公司吧，于是才有了这首 MV。 这首歌曲被玩笑的称作是备胎歌，直戳心窝子的程度到了让人产生每一个字唱的都是自己的那种错觉。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身边。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有一个人的歌可以这么多年来陪你哭陪你笑陪你失恋陪你成家，的确是一种幸事。听到张信哲过火， 怎么忍心怪你犯

芒种标志着时序已进入了仲夏，暑气中浸润着湿气，陆游有诗云：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芒种芒种，可收可种，预示着播种希望，收获喜悦。而此时南方呈现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新果蒸熟，梅子黄时雨的景象。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芒种是一个远去的农忙时节，仲夏夜到了最值得珍惜的时候，夏至就到了转折点，虫鸣升起，晚饭花香，该飞虫满院啦。 大家不知结果，害怕什么？伤过，谁亦会执着结果，最后也赚到经过。来吧，若然共我，险也无过，不怕爱得傻，难道互相研究过，来日才能度过？因爱十年会避免差错，就算青春消磨，曾经快乐过，跌变现因果。爱是傻得起，或者只因跟你也受过伤才一起，也许一世壮丽也为你瞬间无味，还是你发觉肯憎我才一起。就算你要我讲，你没人可比，或者早知跟你注定痛苦才一起，再吃苦都会快乐过得不到你。要有贪真爱恨藏一起，忘掉道行我偏爱甜你。承认旧时极好胜，还是旧时没本领，怀念旧恋人笑声，领会爱是个心境，谈情在乎任性，想要尽兴不要太聪明，从未望到无自明，谁又明白共你可会白头，趁现世高兴，为你一刻激情，无需靠悟性，任命运注定。爱是傻得起，或者只因跟你也受过伤才一起，也许一世壮丽也为你瞬间无味，还是你发觉肯憎我才一起。就算你要我讲，你没人可比，或者早知跟你注定痛苦才一起，再吃苦。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五六八八四个九，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四个九。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五六八八四个九，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科学母乳喂养，专业身体塑形，四维深度护理，360度呵护母婴健康，找月嫂就选管家帮，宝宝舒心，妈妈放心。 老公，天气这么好，出去转转吧。 行啊，去哪儿好呢？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特别炫，还特别有文艺气息。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

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环保部近日公布2016年全国机动车环境管理情况，中国连续八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车污染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广电总局近日发布通知，要求未通过审查的电视剧电影不得作为网络剧网络电影上网播出，任何平台不得再传播综艺电视剧未删减版。市环保局发布2016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2016年全市 PM2.5 年均浓度值为每立方米73微克，虽比上年度下降9.9%，仍超过国家标准1.09倍。去年全年累计启动空气重污染预警17次，其中红色预警1次，6天。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成更好的人。 达尔文，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与陈奕迅有着关系。蔡健雅说自己有一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全是陈奕迅的声音，于是他打算为他写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Ease On。 陈奕迅收下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却一直都没有用。几年之后，蔡健雅推出了专辑《自己唱了回去》，改名叫达尔文，由此夺得了金曲奖的歌后。后来在有一次的电视节目里，两人同台演绎了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搜一搜这首歌曲。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 Eason 被称为男人四部曲之一的粤语歌曲《沙龙》。

从2003年左右开始，如果你经常上网但却不知道现今已经红遍网络的 Dudu Look， 那你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极客。那时候国内的视频网站才刚刚兴起，网络上呢就诞生了第一批有比较高知名度的网友，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网红了。 Dudu Look 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呢，她也是一个正在加拿大留学的小姑娘，经常在视频网站上上传化妆的教学视频以及一些搞怪的创意视频，有很多的网友都非常的关注她，甚至她还红到了外国的网站上。 因为我玩网络玩得很早，早在大概7-8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还没有微博，还没有这些短视频 APP， 然后手机也不是智慧型手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有那个短视频的作品。我喜欢用短视频短片的方式来记录我的生活。 多多洛克满脑子都是古灵精怪的念头，看过他视频的人都会感叹好想捏一捏他粉嘟嘟的脸，甚至喜欢他的粉丝呢都会称自己为粉嘟嘟。而在加拿大学业完成之后，他就全面进军到了台湾的演艺圈，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也参与到了很多大咖的 MV 拍摄以及影视作品的拍摄当中。 加拿大结束课业之后就到台湾发展，然后参与了林俊杰的 MV， 还有陈奕迅的 MV 拍摄，然后还有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比较熟悉的《终极一班二》的演出，还有很多舞台剧的演出。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一段演艺的经验对我最大的收获，应该说是我能够很自信的现在跟你说，我赵芬云 Dudu Look 就是一个演员。 Dudu Look 给自己的标签呢有两个，一个是演员，另外一个是网络红人。而现在的他也多了一个身份，那就是老板。出于对视频制作的喜爱，他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叫做赵飞云 Dudu Look 创意工作室。 这个呢，创意工作室我们主要是以创意短片的方向，然后现在呢，包括比较多的生活方式，比较主打的有时尚美妆类的，然后也有旅游行脚类的，还有吃货类的，还有一些心灵毒鸡汤类的。应该说一句话，应该说是女生正能量的创意短片。 很多粉丝都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他的视频去看一看，可能有的视频因为太过可爱，也因为太过治愈，被点击了无数遍。虽然他传递的鸡汤很少，也没有太多浮夸的大道理，但是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很温暖。原来在这样一个宇宙当中，每天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生是这样生活的。 我粉丝也问过我说，嘟嘟 look， 我看你总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其实我也有的呀。所以我会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吧，有的人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一直看着黑暗的那一面，但你试着反过来想，这样的想一想呢，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好难过的了。 生活里每一个角色，嘟嘟 look 都会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的诠释。现在的他还是做短视频，也依然是这么的可爱，但是多了一层身份叫老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他也有了自己的责任。 以前会比较随意一些，就想到什么拍什么，今天心情好哎拍一个，今天心情不好就不拍了。但是现在以工作室的方式，然后一个我觉得自己是个船长哈，带着这个船员们在往前走的路上，就会比较有责任感，会规定自己我们一个礼拜就要至少出2支短片，然后在订阅号呀还有很多投放平台上也会更规整化更系列化的去想我们的包装呀我们的运营方向了。我现在自己也在经历一个考验吧，因为之前我很多的短片都是自拍自导自演，什么事都是我一手包办，所以这让我觉得说也还蛮厉害的。可是跟团队合作之后，我现在给自己的功课就是我要学着去跟别人合作，让这个东西变得更好，这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改变吧。 在多多 look 的作品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做了100遍觉得烦，那是因为你只是用同一种方式做了100遍。一家店吃了100天会没有胃口，那是因为你总是会从自己习惯的味道下手。世界远远比你认知的要有趣的多得多，所以现在的嘟嘟 look 依然在用视频跟你讲述生活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的人被他的乐观所吸引，被他的态度所改变。而对于他而言，每天都是新生儿，对于每件事物呢都要充满好奇感。希望在听节目的你同样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我们赵飞云嘟嘟 look 创意工作室的 slogan 是什么？ slogan 是除了创意什么也给不了你。所以呢，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多少记忆中的青山绿水，如今演变成了满目苍夷的荒芜，有多少活泼的生命被痛苦蹂躏，乃至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他们本与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但是因为环境污染，因为有的人随意丢弃垃圾，他们正惨遭折磨。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尊重生命是每一个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善良，爱护环境，保护环境。 最后缠绵 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 小小的世界里，